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夜间北京市晴间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60%。 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0%。 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朗少云，大气扩散条件比较一般，对于交通出行的影响并不大。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目前的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北五环的肖家河桥到香白旗桥，由西向东方向目前是车多，行驶缓慢。东二环的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东二环东便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目前也是车多。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的运行，许愿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由南向北方向，紫竹院路西四环到西三环由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时速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用药的话题。在今天呢，主要和大伙儿来说一说防治卒中的药物，您到底值多少呢？ 全球每6秒钟就有一个人发生脑卒中，说它是个心狠手辣的杀手一点也不为过。您需要吃阿司匹林、他汀类的药物预防脑卒中吗？有什么办法既能防血栓，又能有效避免药物带来的损伤？病情稳定后，治疗脑卒中的药物是否可以停？多种慢病缠身，药物怎么吃才安全？健康加油站联合市医院管理局、药师处推出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剂科主任严素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王海莲，跟您说说防治卒中药物知多少。 透明晨光中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防治卒中的药物到底值多少呢？为大伙儿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的主任药师严素英严主任。首先呢，欢迎严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严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严素英，我是一名药师。 欢迎严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一位嘉宾呢，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的副主任药师王海莲。王主任，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王海林药师，专职做用药咨询工作。 非常欢迎二位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防治卒中的药物哈。也想问一问二位，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是不是有特别多的患者在防治卒中的用药方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有一些朋友真的是吃错了这方面的药啊？ 宣武医院呢，是以神经科著名的一所医院，所以在我们医院卒中，也就是大家说的中风这样的患者还是比较多的。那日常工作呢，请我们王海良药师专职做咨询工作，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日常的咨询情况。 王主任，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咨询这个卒中用药的患者多吗？ 在我们医院呢，很多的脑卒中患者呢，经常是找我来咨询，也经常能听到他们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也经常会问他们些为什么会发生脑梗，他们也经常是说他们之前有些疾病没有控制，包括慢性病啊，很多用药该用药没有用药，包括还有就是脑卒中之后，他们有些用药也没有坚持 啊， 所以有的时候又发生了再次的复发脑梗 啊， 所以呢，他们的用药其实还真有很多问题。我们现在药师呢也非常关注这些脑卒中患者的用药安全，我们也经常会为他们提供一些特殊的药物治疗管理的服务，我们也想帮助这些患者能够远离脑卒中的复发风险。 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会遇到很多患者有这方面的问题，而且有很多的患者就是在我们说卒中发生过之后，如果药没吃对没吃好的话，有可能会让卒中再次找上他，再次出现中风的情况。 是的。 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为大伙儿邀请到了两位专家，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卒中的药物。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通过弹幕的形式和我们的两位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也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把您的互动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第十一届北京中医药文化宣传周团队行主题活动日前启动，2400多名专家将会分别在自己对接的村或社区内开展为期一周的驻村驻社区中医健康服务活动，届时将中医、中药、针灸、健康教育方案、预防特色技术、养生保健文化知识送到百姓的身边。全球第一场围绕神经系统疾病影像诊断的人机大赛，今天在天坛医院的新院区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启动，并且面向全球致力于攻克脑病的医生招募参赛选手。据了解，今年6月底北京天坛医院将会整体搬迁到丰台花乡地区的新址，新址的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面积将会是现在的10倍，还将会建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部，成为未来医院的重点科室。天气一暖和，很多家里存放着的食物都开始发了芽，小芽长出来虽然可爱，但是发芽的食物安全性会让我们堪忧。提醒您注意，发芽的土豆是有毒的，您最好就不要吃了。因为土豆当中存在着一种毒性比较强的天然物质，名字呢叫做龙葵碱，吃了之后会有呕吐、腹泻和神经毒性，严重可能会致命。土豆发芽或变绿，这个过程当中龙葵碱的含量会大大增加，所以说对于变绿或者发芽的土豆已经有了明确的有毒信号，您最好就不要再吃了。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伙儿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主任药师严素英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的副主任药师王海林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防治卒中的药物治多少。其实关于卒中大家伙儿并不陌生，它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四高，哪四高呢？是发病率高、 复发率高、致残率高和死亡率高。在卒中发生之后，大概是 10% 的朋友可以恢复到正常的水平。所以说，对于很多的有高血压甚至一些基础疾病的老年朋友啊，都特别害怕这卒中找上自己。那也想问问两位嘉宾，卒中它真的是突如其来吗？还是有一些基础疾病在默默的给它埋这个引子呢？ 好，对于卒中呢，大家经常听到的是中风。那么其实在卒中有两种情况出现，一个是出血性的，一个是缺血性的卒中。那出血性卒中呢，占整个卒中的20-30%的发生率，是血管破裂。那我们看到的是血液溢出的一个现象，溢出到脑组织。而缺血性的卒中占的更多，占的是70%的病人。那主要是脑血管的狭窄闭塞，还有血液的凝固的凝块，导致了我们的梗塞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经常大家伙说的这个脑梗，是不是就是这种？ 对，那导致最后脑组织的细胞的坏死啊等等，出现了很多的后遗症。那在咨询当中呢，我们也经常遇上这样的病人，而这些病人呢，往往是伴随着一些前期的慢性疾病的基础，那有些病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问题，而发了卒中或者说脑梗才反过来才发现自己，比如说有高血糖啊、高血压呀、等等高血脂这样的一个问题，以前呢缺少这种健康的体检或者说关注。 之前对自己的健康可能关注程度没有这么高，真的发病了之后，追根溯源，医生才会找到说原来您是由于比如说高血压这样的基础疾病所导致的，到最后出现我们说脑梗的情况。 是的。 好，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热线上和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进行互动了哈，大家伙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把您的问题提出来，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把这个病例或者说医生给您开的这个处方能够一块儿通过微信的方式发过来，对于两位专家帮您判断用药是不是准确可能会更有帮助。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提问的时候呢，尽量说的详细一些。那也想问问两位嘉宾哈，在我国我看到了一个数据，说脑卒中五年的复发率有将近 30%， 也就是说三分之一的朋友在发生了一次卒中治疗了之后还会再次发生，这个是跟我们说用药过程当中出现问题有关系吗？像一开始的时候王主任不是说了吗，有很多朋友就是由于这用药不规律不规范所导致的复发，是这样吗？ 好，你来说。 那从那个卒中复发风险有一个量表，有很多患者呢，他如果有很多基础疾病的话，他的这量表的评分就会很高。那比如说患者有一些像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呢已经有既往的心肌梗死，以及呢其他的心血管疾病，还有包括他的年龄啊，以及他呢是否吸烟，或者他的家里有没有那种父母有那种早发的心脑血管病史，这些都是一个关于他这个脑梗复发评分的一个基础。那如果他的基础疾病越多，他的评分的分值率越高，那分值高的话呢，他的复发的风险就会更多一些。所以说我们在就是在防止脑梗复发的时候，就是在减少它的一些风险。 刚才王海来药师说的就是，其实就叫我们一个叫卒中复发风险评估量表 啊， 这是在学术上是这样叫。那大家呢知道的，就像刚才王海来药师说的那些疾病，就是这个量表所涉及到的疾病。那你疾病累积的越多，那你的评分，你的就是负面的分加的越多，加的越多，那你发生复发的风险就越高。 好啊、那也想问问两位哈，在临床上就是由于吃药吃错了，或者说吃的不对，没有按照医生的医嘱来吃药，所导致的这种复发的几率高吗？ 应该也是有这样的。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就遇上这样的问题，比如说糖尿病，明明知道自己有这样的糖尿病，而且或者说高血压呀，那有些人呢认为第一次的卒中症状往往没有那么严重，甚至于恢复的还是比较好的，认为哎我好了，我还吃这些药干嘛？甚至于呢，有些年龄大的说有这么多 副作用，那我就别吃了。 嗯、 年轻的认为我这么年轻怕什么呀？我没有事儿了。 嗯， 所以没有想到这个后面可能复发的风险，因此就是没有按照医生的医嘱坚持吃药，这样导致复发的情况也是很多见的。 嗯，也就是说大家可能会认为这种卒中的发生可能是一个偶发的情况，我就是运气不好，这一次赶上了以后我应该不会再遇上了。殊不知这些基础疾病真的是会让卒中，如果我们不控制它不管理它的话再次找上我们。好，现在我们接听一下热线上王阿姨的电话，也请两位嘉宾戴下我们的耳机，看看王阿姨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咨询。王阿姨你好。 你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哥3年前得了脑出血，他之前他不知道他有高血压，得脑出血之后才知道有高血压，然后现在是偏瘫。那个他现在就是问了好几个大夫，有的大夫说应当吃阿司匹林，有的大夫说不应当吃，不知道他现在是应当吃是不应当吃。 嗯， 因为他现在就有高血压，他其他毛病没有，就吃点安药。 嗯，好，这是第一个问题。这样王阿姨，咱们一个问题说完了，让专家给您解答了之后咱们再说第二个。咱先把第一个问题说完 好不好？ 对于王阿姨的这个第一个问题，自己的哥哥62岁了，出现了脑出血的情况，现在呢就是血压偏高，到底需不需要吃阿司匹林呢？ 那就王阿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首先从她的年龄上看，她属于应该吃阿司匹林这样的一个群体。另外她已经有了这种卒中的这样的问题啊，从治疗的要求来讲，建议他还是应该吃上阿司匹林。那可为什么他不吃？那我不知道。 啊，您稍微对着一点话筒，声音有一点点小 啊。 那为什么有些医生建议他不吃？有可能的考虑到他的其他的因素 啊。 但是他仅说现在的这个状况，还是建议他吃上100毫克的阿司匹林，来保证他的这个抗血小板药物的效果，而且减少血液再凝固的这样的风险，还是应该吃的。 好，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像阿司匹林它可能有一些这种禁忌症的情况之下，可能会医生说不建议您吃哈。一般比如说有哪些禁忌症会提示大伙说我们这个时候预防卒中的发生就不能吃阿司匹林了？ 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出血的问题，那你现在是不是有胃溃疡等等，这种出血是不是在活动期，或者这个出血还是在近期刚刚发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医生可能会建议你考虑现在 不吃 的这种情况。如果你没有这些出血的风险因素，仅仅是高血压，那你除了吃阿司匹林，你还应该严格的控制您的血压。 嗯，好，所以说王阿姨你还在吗？ 啊，在。 嗯，这个您的哥哥有这样的出血风险吗？ 大夫说的，我哥没有其他毛病。就是大夫说不建议他吃的，大夫就是说那个他有高血压，说怕他再次脑出血才不让他吃的。 啊，首先脑出血并不一定是吃阿司匹林导致的，您高血压如果控制不好，高血压本身 有可能 就可能导致您的脑出血，所以控制高血压是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要吃的话，一天吃多少？还是就是常年吃了吗？就永远跟高血压药一样，就是吃一生吗？ 您的高血压看来是，如果确诊了，您要伴随您一生的吃。当然，出现一些其他的不良反应，比如说我咳嗽啊，我腿肿啊，这些您要看医生，而换高血压药，而不是说不吃高血压药。 这个王阿姨可能想问问说，这个阿司匹林的这个药 也要吃， 是不是也要跟这个高血压的药一样？ 哎，对， 那这个用量呢？ 就是说这个高血压药是要吃一生的，这个阿司匹林也要吃一生的，是吗？ 要吃，但是你要关注有没有出血风险，比如说我最近刷牙有出血以前没有，现在有，还有我腿部或者说身体的部位轻轻一碰，或者说自己就有皮下出血的这个现象，那你就要考虑找医生看看该不该继续吃。如果这些现象或者说便血啊等等这些现象都没有的情况下，那您的高血压您的阿司匹林还是应该吃上的。因为你有脑梗的一个前期的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疾病了，所以你还是属于应该吃的这个病人，您的哥哥应该吃上。 好， 王阿姨，这是第一个问题，您放心，这个如果没有什么不良的症状，阿司匹林的药还是应该吃的。它的这个吃的用量，每天大概吃多少是合适的？ 像刚才我们说过，100毫克就可以了。 嗯，好，100毫克。您再说说您的第二个问题，抓紧时间，上半段马上就要结束了。 我妈今年88岁，就是我哥建议我妈吃阿司匹林，因为我妈什么毛病都没有，就是头些日子体检各项指标都很正常，也我哥说也要吃，说的60岁以上都应当吃，他们的同事什么毛病都在吃这阿司匹林。 好，也就是说对于这种年纪大了的老年朋友预防的话，你想问问要不要吃这阿司匹林片是吧？ 对， 嗯，好，也让专家给您解答一下。 关于呢老年人已经88岁的话呢，其实呢就是年龄本身也是一个引起出血的一个风险因素。 嗯，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就老年人呢就是88岁的话还是慎重服用这阿司匹林。 对， 嗯，也就是对于比如说80岁以上的这种老年朋友来说，阿司匹林片如果没有具体的这种指征的话，我们是不建议他为了预防然后服用的。 对，一般往往在我们建议的时候，您超过了80，甚至您超过了85岁，我们就在你没有症状出现，不再主张说用阿司匹林去预防去吃，因为担心您的出血风险会大于您的受益。 嗯，好，所以说王阿姨，对于那个您老母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专家是不建议为了预防吃阿司匹林的。但是的的确确有很多的这种老年朋友听说过，说年纪超过了60岁就应该服用阿司匹林来预防一些风险。那是不是比如说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85岁以下的这部分人是应该服用的呀？ 这样的人群应该属于服用的一个风险的年龄。当然如果您还伴有高血压，往往到60岁以上，很多病人就比较大的比例就会伴随着高血压的一个发生。 嗯， 你要监控您的血压，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当然您要吃上了，甚至有很多现在糖尿病也是比较多的比例。 嗯， 那还是推荐您可以吃上吧。 嗯，其实 但是吃这个不是说像 OTC 似的，就是 保健品， 保健品 随便吃， 就像自己我到药店去买，不是的，还是要找医生，医生会建议你该吃还是不该吃。 嗯，其实我们在刚才的时候，王主任和严主任也跟大伙提到了，对于这种粗重的这种风险啊，现在是有一个评估量表的，您可以通过这个量表先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属于这种高危人群啊，然后再考虑我们有没有必要，比如这种预防性的用药。但是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对于85岁这种高龄的老年朋友，其实如果没有任何指征的话，我们为了预防这种出血的风险，不建议大家再服用了， 要谨慎了。 嗯，好，继续来看大家伙的问题。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说，这个用药对于脑卒中的预防和复发都很关键，那也想问问您在药剂科是不是有特别多的经验，能够把这些比如说预防啊，甚至是这种复发的控制方面的这种技巧告诉给大伙呢？ 其实预防和控制复发主要还是控制您的基础疾病。 嗯， 啊，因为很多病人一个复发呢还是基础疾病可能控制的不太好，还有一个生活方式要进行干预。 嗯， 可能这样来保证您的预发，避免预发，或者说延期再预发，提高您的生活质量。 嗯， 那刚才说了很多问题，其实还回到我们的原点，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您如果伴随一些心脏的其他的疾病，这些风险因素一定要控制好。 基础疾病咱得管好。 对，然后适当的运动啊，适度的运动，那饮食上呢，那我觉得是健康饮食就可以了啊，就是使您的身体在能承受的情况下做适当的运动，我觉得还是有利于您的健康的，减少复发的风险。 好，这是提醒大家在生活方式上我们有一些手段和有一些注意事项哈。那对于比如说预防甚至是脑卒中的预防它复发的情况，很多朋友会说有没有一些药物能够推荐给大伙呢？比如说像刚才那个阿姨提到的阿司匹林，可能是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类药物。对于预防卒中，除了阿司匹林还有别的药物吗？ 其实预防卒中啊，一个降血脂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有一些其他的药，比如说银杏叶啊，它倒也不是预防卒中的一个直接的作用药物，但是它能也有一些降低血小板的这种风险的作用的药物。 嗯， 啊，所以预防卒中其实呢，主要就是避免血液的一个凝固，再栓塞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所有的治疗都围绕着这样的问题来做，比如说他汀类降血脂，还有稳定 稳定斑块这样的作用，大家可以就在卒中发生以后，可能病人就会吃上。有的人说，哎，我血脂没有那么高，可能医生会给他开一些他汀类的药物，但是呢，他在稳定斑块的作用上会帮助到你，所以这也是避免你复发的可能使用的一种治疗手段。 嗯，也就是说，除了阿司匹林这样的药物之外，还有其他的这种药物都有可能对于我们预防这种卒中的发生是有帮助的。那也提醒大家，那像这种不同的药物之间，是不是得遵循医嘱啊？医生判断您适合哪一种，还是是说为了预防，我把这几种都吃上，反正吃不好的话也吃不坏自己。 那不是，吃不好有可能吃坏， 反而有可能吃坏。 哎，对，因为你降血脂降压药不正确的使用，比如说有的人降糖吃再打着针，或者说吃着降糖药，他就认为哎，我打着针呢，或者说我吃着药，我就不去监测血糖，其实不然。嗯，那我们在我们日常的案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既打了针了，或者说吃着药呢，他又不去监测血糖，又不常看医生，其实他的血糖指标也没有达标。 哦， 这样结果他自认为自己在管理了，实际上没有管理好，所以要定期还是要看医生来确定您的基础疾病的指标是不是都是适合您已经有卒中的病人的这样的指标。 嗯， 因为你不同的风险因素，你的血脂血糖的要求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嗯， 只有在医院的医生的指导下，你才能知道你的身体状况到底是什么情况。 好，所以说也通过今天的节目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我们想要防治这个卒中的发生啊，这些药物的选择，首先选择权不在我们自己，得交给医生，医生根据您的这种身体的基础疾病啊，或者身体整个的状况来选择最适合您的一些药物。 是的， 嗯， 那在这样的卒中的病人，往往伴随着尤其年龄，随着年龄增长，不止一种的基础疾病。那就像刚才您说的一样，合并药的现象就比较多。那在这个问题上，我希望大家要想到有药师在帮你，因为他可能看到的是心脏科医生，我又看神经科医生， 嗯， 然后我又看内分泌科的医生，那这么多的药放在你的手里，你要小心了，因为心脏科的医生开的降脂药和内分泌的医生开的降脂药，还有说神经科医生开的降脂药，是不是就有重复的可能性呢？ 哦， 你要小心。那这个时候就要有药师来帮到你。那药师帮你呢，就像我们也可以叫到药物重整啊，或者说像王海雷药师刚才提到的药物治疗管理，这就是我们药师来帮你做的一个事情。 嗯， 那还有一个呢，宣武医院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措施呢？我们有信息化帮到你。你在同一天，如果你在不同的科室开的药， 嗯， 在我们这里有信息药，有信息化来帮你进拦截这些可能的问题。 哦， 还有我们有一个专职的药师，在医生开处方以前，就在守在电脑前来看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来在医生开处方的过程当中，你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在网上和医生进行了沟通。 嗯，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如果是基础疾病比较多的这些朋友呢，他可能不同的专科会开不同的这种药物。 是的， 这些药物要不要一起吃，会不会有这种重复叠加的风险呢？ 是的， 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引起注意的。像宣武医院刚才严主任说了，有这种前置的审核，但是如果您不放心，或者说我们建议大家最好您现在吃了什么药，其他的科的医生给您开了什么药，您再去下一个专科看的时候啊，您把这药单告诉一下这些医生，省得他把这药吃多了。 是的， 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邀请两位嘉宾和大伙儿来说一说防治卒中的药物到底有哪些还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0822 和 010-6515-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网易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两位专家随时的互动和交流。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下半段我们继续。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主任药师严素英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王海莲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防治卒中药物治多少。在节目的上半段，两位嘉宾特别跟大伙儿强调了关于卒中的这种防治啊，用药的规范性特别的重要。很多朋友就是由于第一次卒中发生之后啊，觉得诶这是一个偶发的事情，第二次这个药物是不是可以停了，我反正这个卒中已经治好了，这有可能会让第二次卒中找上您。那关于卒中的这种预防用药，如果出现了急诊的这种卒中发生，我们这个时候该怎么用药？在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会继续邀请两位嘉宾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我们来抓紧时间看一看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先来回答一下。首先回答一下热线上张阿姨打来电话咨询的问题，65岁了。张阿姨呢说自己血脂高，动脉有斑块，医生建议他呢吃他汀类的药物，但是他说自己眼睛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吃了他汀类的药物之后眼睛反应特别大，看不清东西，已经换了好几种他汀了，情况都没有改观，想问问您该怎么办呢？王主任。 哎，你好。那个关于那个服用他汀的，一般他汀的安全性呢，一般从说他汀呢主要有几个风险。第一呢，它可能会引起肝功能的升高，还有可能会引起这个肌肉的这个肌酸激酶指标的升高，大家对吧，表现出就是肌肉疼痛的问题。第三呢，它可能还会引起这个血糖的升高，以及呢还会引起一些老年的一些认知行为的障碍。那这些呢都是他汀类药物的所有的这些共性的不良反应。那对于呢这位嘉宾呢，他的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个问题呢，一般他汀很少会引起这个问题。我也希望这位嘉宾呢他能够去眼科亲自再看一看这个眼睛的问题。 好。也就是提醒张阿姨，其实他汀类的药物对于我们视网膜色素变性这样的一个副作用其实并没有明确的这种指征。如果您出现了这个吃了他汀类药物之后眼睛还有其他的这种不舒服的症状，我们还是建议您首先眼科就诊，看看有没有可能是一些其他的疾病所导致的。 哎，是的。 好。那也刚才这个王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了，其实他汀类的这些药物它比较常见的一些临床的副作用到底是哪些哈。那我们说了这种他汀类的药物的副作用，那我们上半段也经常提到的这个阿司匹林其实也是我们预防卒中的一个常用药，它的副作用就仅仅是我们刚才这个上半段的时候严主任提到的这种出血的风险吗？它有其他的副作用吗？ 阿司匹林其实出血风险是它最最让人关注的，而且是真正是给人带来风险的一些问题。当然过度使用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过敏啊，阿司匹林过敏的病人也都有啊。那还有一些其他的肝肾功能损害，但是呢大家可能常常见的是出血。 最常见的是出血。 常见的出血。当然其他的还有有些人还有对这个药物的过敏都会有人。 所以说其实预防卒中的药物它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这种毒副作用，我们也是提示一下大家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的服用如果为了预防和管理的话，可能服药的周期会比较长。 对， 我们的这个定期的这种复查监测就显得特别关键了。 对，因为我们现在预防卒中用的是100毫克，量没有那么大，它属于非甾体抗炎药类，如果我们大量使用，那就是引起其他的一个除了出血还有其他的问题。那我们现在说的是卒中，往往大家使用的就是75到100毫克这样的剂量，而且 相对来说是安全性比较高的， 相对来讲安全性比较高，但是也有长期吃出血的，比如说我们在咨询当中有尤其王海雷老师也能见到哈，长期吃做了支架以后我不停，他不再去找医生了，一直吃一年两年吃下去，那可能就会出血。有这样的病人真的就住院发生了出血，甚至有的做双抗，比如说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有吃过两年一直吃下去，也没有再认真的去找医生去复查，也没有和药师进行交流或者咨询，导致病人出血住院，这样的病人也有。 所以说就提示大家伙，这些药物的我们说定期的这种复查和监控 是非常关键的。 对， 好，那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可以继续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网易视频的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把您的问题直接提给两位的嘉宾。下面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遗传性高血压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吃不吃药啊？ 当然要吃啊。遗传性高血压叫也叫应该算家族吧，家族性的哈。那很多人可能三四十岁就有这种可能，尤其你在比较繁忙的工作压力大的情况下，可能发生的年龄就比较早。那降压是硬道理啊，所以一定要降压。 嗯，好，还是对于血压的控制对您来说是最关键第一步的。张于敏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两位专家，说自己今年的64岁女性，没有任何的基础疾病，只是呢右侧的颈动脉有小斑块，想问问这样的情况需不需要预防性的用药呢？ 那我来说，就是关于这个有斑块的问题呢，其实是应该服用他汀类药物。因为他汀呢虽然说那个它不仅能够降低这个低密度染白，而且还能稳固斑块，防止那个斑块的脱落到血管引起这个血栓的事件。因此呢我们需要建议他还是服用他汀类药物。 好，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在问关于氯吡格雷和阿司匹林的问题。有听众朋友说做完了这个心脏支架之后呢，医生给开了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这两种药，想问问这两种药有什么不同，在病情相对稳定了之后，其中的一种药是不是就可以停了，如果要停的话在什么前提之下停呢？ 那这两个药在做了支架以后，往往医生会一起给你吃啊，给你开，那我们叫双抗。那这两个药的作用的机制是不一样的，在这儿我就不去重复说它是做什么，用什么样的机制，但是大家知道达到了抗血小板作用，但是机理不一样，叫殊途同归。就是不同的作用机理达到的都是抗血小板作用，防止您再凝血的这个现象。那往往吃了这样的吃了这药以后呢，医生会告诉你定期来复查。那一般呢是在一年之内会用这两种药物啊。那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那医生会给你建议，到医生他会定期让你复查，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医嘱来复查。他就会给你减，可能会减为一种，比如说停用氯吡格雷来选用阿司匹林，在术后可能会双抗。那双抗一般的不超过一年的不多，超过让你服用一年，然后让你再减。但是一年当中不是说我就这样吃，但是定期要查您的 INR 啊，查查您的出血的一些问题，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啊。这些都是要关注的，出血的这些血项，要相关的血项的这个血性化的检查是要做的，医生也会给你进行诊疗，要看医生。 好，明白了。也就这两种药啊，它其实针对的我们说调理身体的这个目的都是一样的，它的机理不同。在我们刚装了这个支架或者刚刚发生过卒中之后呢，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用药效比较强的，所以这两种药咱们都在用。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稳定了之后，我们可能就不需要这么强效了，如果再这么继续用下去可能就会有一些风险存在，医生会根据您的身体状况帮您评估，然后减药，甚至说我们吃一种药就行了。 对， 好，继续来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老柴，说下个月胳膊要做一个皮脂瘤的手术，想问问阿司匹林是不是得停用，如果要停的话在手术前多少天停，停药会不会有风险呢？我们知道阿司匹林是一个抗凝的药物，如果我们一直吃的话可能这个会有一些风险哈，在术后也想问问，如果要手术的话这药停不停，该怎么停啊？ 那我想问一下，就这个患者他本身是用那个阿司匹林，到底是预防脑梗还是一个普通的一个高血压的一个用药吃阿司匹林，这个可以问一下吗？ 这个老柴没说过来哈，他可以等会儿，如果在听节目的话，我们也希望他赶快把这个信息发过来。 对，我来解释一下，如果说他是已经发生了脑梗，或者已经做过心脏支架的话，那如果他只是那个做一皮脂瘤手术，我们是不建议他不建议他停用阿司匹林的。对，如果他只是一个高血压患者，他没有这些脑梗或者那个心脏支架术后，不是这样的患者，那这个他吃阿司匹林的话，我们建议 他停用一周的时间，在做这个皮脂的手术要停用一周的时间，然后避免这个出血的风险。 也就是单纯的这种预防性用药的话，咱可以 停 提前一周就行了。 对，但如果他已经是作为脑梗那个发作过的人，对，还心梗支架术后，这样的话如果停的话，会造成一些进一步恶化事件的发生。所以我们不建议他停。 好，所以说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可能跟老柴一样的这些朋友，如果我们在服用阿司匹林的话，得看看您是什么样的情况是服，我们是管理病情啊，还是说单单只是为了预防， 还有一个看你的手术是不是高风险高出血风险的手术，这个也是要注意的。还有现在有一些现象，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老年人骨折，这是没有办法说我现在就要上手术，紧急手术了，开放性一些骨折，那现在在我们医院或者宣武医院或者其他医院都有一些防范出血的现象。因为比如有的老年人出着华法令，或者有的老年人吃着氯吡格雷，有的吃着个阿司匹林，像我们也遇上过这样马上就要紧急手术的这个情况， 就没法咱提前停药的。 你已经来不及停的情况下，刚才说的都是计划性的，高风险的手术，你出血的手术，您可能停药，或者说你有时候你这个药不能停的情况下，也就不能停，也要上手术。那这种紧急情况下，医院会有储备了很多在术中出血风险防范的药物，那也手术的大夫或者是麻醉科大夫也会处理这样的问题，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说一旦我吃了阿司匹林我 就 不能手术也不是绝对的，那要看风利大于弊，他会评估这样的问题。我们在手术室专门给医生们也储备了这些抗出血避免出血的这些药物，比如纤维蛋白原呀，我们都给储备了这样的药物。 好，明白了，这也是提醒大家伙，如果有这样的服药历史的话，在做手术尤其是这种紧急手术的时候，如果您当时没法说的话，最好家人把这样的情况跟医生说一说，这样的话可能我们会把这个安全系数提得更高一些。 对，医生们会尽快的做好防范措施来给您做手术。 好，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粗重的发生呢，有一些可能是这种突发的这种急症，刚才我们说的更多的是比如说这种我们的预防用药，甚至是术后的这种管理，是这种慢性的。如果突发急症突然发生了粗重的话，不管是出血型的也好，缺血型的也好，它会有哪些临床表现？像这种突发急症，我们有没有一些应急的药物可以推荐给大伙呢？ 先说突发急症的一个简单的识别吧，生活当中都要有一点点小识别。那突发急症，就是一个是急症，一个你先看有一个叫 FAST 的这样的一个识别，一个是看到我的面部家属的面部发生了问题，比如说突然面瘫，口角歪斜，或者语言叙述不清，然后一直尤其是表现在一侧的肢体无力的这样的情况，那请大家现在就要开始拨打120。120，这是一个救命的一个非常重要，或者叫999救命的一个重要举措，因为我们发生这样的卒中的患者，时间就是生命，叫黄金一小时。他一小时内如果说紧急的溶栓治疗非常重要，而溶栓在你家里你是没有可能做到这样的问题， 自己没法弄， 只有到急诊有医生。那在我们医院或者其他很多医院哈，一会儿给大家可以介绍一下卒中地图北京地区，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到医院，医生来判断你的情况，马上就会给你做溶栓。那救治的还有一个最佳时间是在发病的 4.5 小时，那一小时之内完成了溶栓治疗，那你就应该去哪些医院进行治疗。那刚才说过一小时医生给你溶栓，那我说我该到哪些医院去呢更好呢？那可能我想999120也会知道这样的一个问题。北京地区在北京市政府的这个倡导下已经建立了北京市的卒中地图，大家可以到网上可以看到这个卒中地图。比如说宣武医院在这个除了宣武医院还有其他医院，当然首先我是宣武医院药师，可能更多的是提到宣武医院的一个情况。那宣武医院是属于卒中地图的一个医院之一，在2018年3月已经7月就开始了，那3月起共有66家医疗机构纳入这个卒中地图。卒中地图呢，大家可以看到做了几个标示，就像我们 at 那样的一个标示，一个圈一个 A 这样的一个标示，还有一个求和的一个标示，那样的一个标示是说明是 静脉溶栓优秀医院啊，和介入取栓优秀医院。那比如说宣武医院既是静脉溶栓的优秀医院，又是静脉取栓的优秀医院，就是在紧急情况下帮助你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有宣武医院等等，比如说我们还有其他医院，大家通过族中地图可以看到西城区、东城区、海淀区、朝阳、丰台、石景山、大兴等等各个区县都有它的主要的医院，就要到这种能力强的医院去救治， 嗯、 可能救治的效果会 更好一些， 更好一些。 嗯，所以说也提示大家，如果突发这种猝重的情况哈，我们紧急的拨打120999电话求救，这个是最关键的，因为很多的处理方式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在家完成。那这份地图呢，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在明天的微信推送当中发送给大伙儿。如果您想要知道这份地图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突发这种猝重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临床表现，严主任跟大伙儿介绍了有没有一些药物能够应对，比如说在120或者999来之前我们先吃一些，有没有这样的推荐，还是说我们不推荐大家伙在这种120999来之前自己服用一些药物。 是这样的，如果要是在那个就是120来之前呢，我们患者来讲是不能够自行服用任何药物的，因为我们患者我们不了解自己是脑出血型的还是这种缺血型的，如果滥用一些药物的话会导致治疗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唯一就是拨打120紧急的送到医院去，这是最明智的选择，千万不要自行用药。 对，它和心梗有一点点不同。 嗯， 如果心梗家里硝酸甘油，我可以是一个自救的一个方法，舌下含服哈。 嗯， 那这个卒中它包括出血和缺血，所以要识别，这样是到医院急诊的救治是最最重要的一个手段。 嗯，好，也就是说对于我们普通没有这个医学背景和常识的朋友来说，自己判断可能难度系数比较高，如果我们吃不对药的话反而有可能耽误我们的这个病情。 对，因为医生也在最快的时间要判断这个出血和还是缺血的。 嗯， 他也不能随便就是按着 随便给药 或者按着缺血来给你治。 好，继续来看，还有这个我们善良的心这个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问了两个药，他说阿托伐和普伐这两个药哪一个的副作用更小呢？希望两位嘉宾给介绍一下。这两个药物是治什么的呀？先说说。 首先说呢，阿托伐他汀和这个普伐他汀，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患者经常咨询的一些问题。 嗯， 因为我们的他汀种类有八种，所以呢很多患者都会问这些他汀之间有没有区别。然后我们也发现了这些他汀之间也其实有些小差别。那比如说就对于这个血糖的问题，那如果血糖糖尿病的病人呢，他很担心血糖高，那有些他汀呢也会对血糖影响有大有小。 嗯， 那比如说像普伐他汀要比这个阿托伐他汀的它的这个对于血糖的影响就会小，那如果血糖的糖尿病患者我们就建议他用普伐他汀。 嗯， 这个对血糖影响小一些。那还有一个就对于这个肌肉疼痛的问题，那比如病人正在处于一个肌肉很疼痛的情况下，那普伐他汀呢要比这个阿托伐他汀要更好一些，它也是对他对肌肉疼痛的那个报道会少一些。还有呢就对于这个肾功能来讲，对于肾功能来讲的话，如果肾功能很不好的一个情况下，那阿托伐他汀要优于这个普伐他汀。 嗯， 对， 所以说我们不能单纯或者简单的说到底哪一个他汀的种类副作用更小，它每一个的副作用可能或大或小，它的这个方面是不同的。 它有两个方面，可能是作用强度不同，它的效能不同，另外一个是副作用可能发生的特性也不一样。 嗯， 所以要选择您的身体特征，这叫个体化的来选药。 好，其实这也是药师在日常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内容哈，就是根据您的具体状况来帮助您判断您更适合什么样的药物，哪个药物对您来说效果又好副作用又小。还有刘先生打来电话想要咨询一下二位，说爱人40岁了，最近一周呢血压一直偏低，是90-60，心率也比较低，65左右，总是有胸闷气短的情况，还有一些颈椎病，想问问这种情况能不能吃丹参滴丸，西药能吃什么调理一下吗？说爱人工作挺忙的，一直不愿意去医院。其实关于中西药的这个问题啊，也是很多的患者都会在临床上遇到的一个问题，咱们先来解答一下刘先生的问题吧。 他的血压低，我觉得这个问题目前 也还不至于用升压药这样的一个事儿。 嗯， 那我认为他是应该补充这个体液，补充就是说，因为是看来现在这个刘先生说他的爱人可能身体相对比较偏弱，那补充营养、补充体液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还有注意休息。 嗯， 因为低血压有些女同志可能基础血压就比较低，所以还是要注意休息啊，保证自己的血压适当的升高，不能再低于这个血压了。 哦，也就是说先调整她的生活方式。 对，但是有些女同志60-90是一个常态，比如说我就曾经是69的基础线，到我要达到120我就会不舒服，这是女同志有一些特有的一些现象。 嗯， 但是她的心率有一点点慢，我建议还是要到医生看是不是有器质性的病变。 嗯， 如果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影不影响他的日常生活，这么慢的心率是不是影响他的日常生活了，一个当然是到医生去西医诊断他的器质性的问题，如果排除了这些问题，这个时候我倒可以让他建议到中西医或者中药去做一些辨证论治的，这样就是来调理，那一定要排除他的器质性的疾病。仅说这两个现象，或者说这两个临床指标，说不能说它就怎么样了，还要进一步检查。 好，这是回答了刘先生的问题。那关于这种中药和西药，因为现在大家伙都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健康，有的时候呢可能既吃中药也吃西药，这样的情况之下也想问问专业的药师，比如说中西药都要服的情况之下，我们到底该怎么吃啊，能不能一块吃啊？ 一般呢，像那个中药里呢，我们也需要看一眼中药的成分。有的时候呢，中药的成分里呢，有可能还会含有些西药的成分。 哦， 尤其比如说像降糖药，像比如说那个消渴丸，它得含有优降糖的一个降糖药。 嗯， 那可能会跟我们的西药的一些降糖药会有一个相互作用，会产生低血糖的风险。那还有呢，比如说那个中药跟西药呢，一般它这种相互作用呢，一般研究非常少，没有这种相关的资料。 嗯， 我们一般呢就建议中药呢跟西药一般间隔半个小时的时间。 啊，间隔半小时以上，然后再服用。 还有大家刚才我们今天下午聊的很多都是卒中，说了阿司匹林，其中也提到了氯吡格雷，还提到了，其实刚才大家注意没有，我也说到了一个华法令，这样的都是可能导致出血的问题。但是中医大家知道有个活血药。 嗯， 尽管我是西药师，但是呢我大概知道一点点这样的问题。那这样的药物相互作用您可要想好了，一定在用药的时候告诉西医师您用了中药，尤其要告诉中医师您也用了西药告诉就是中西药你要不同的医生看开的时候要告诉他你在吃这样的药物。那这样尤其这种作用很相似的问题，这样的药物合用你还是要小心，还是要看医生。 嗯，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已经到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最后得想问问两位嘉宾，在宣武医院有没有出诊时间，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是不是依然可以在药学部找到二位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 我呢专职呢是在宣武医院的用药咨询中心工作，所以呢大家如果想找到我的话呢，我们的工作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时间，早上8点到12点，然后下午1点到5点都可以到咨询中心来找到我。 好， 那我自己呢也有自己的公众号，我的公众号呢叫王海林药师的咨询干货。 嗯， 大家呢也可以那个微信搜索我的公众号，这样的话呢可以在公众号给我留言，我也会积极的进行回复大家。 好，非常感谢二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节目当中会为大伙邀请到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的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大伙来说一说拿什么拯救不成功的双眼皮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未来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